要没有窍不为凭据。 那老包问住了。哎呀， 这怎么了？ 没话了。 哎呀，愣在那儿了。 秦香莲，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啊， 有名的妇女 哦， 敢说 是 马上揭发 哦，是是。是谁踩你脖子了？ 踩你脖子了？唱完大花脸再上小嗓没法唱。 嗨，你不能唱你就说。 刀鞘现在含其腰， 说明了。 人来雨夜去刀鞘，王朝马汉有刀鞘出来。 取刀鞘，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对， 骑上摩托车。 哎，不是，宋朝有摩托吗？ 老摩托， 又老摩托呀，骑快马。 对，骑快马。 哎， 回来交差。 是， 刀鞘现遇大人那鞘， 张正具名， 刀对鞘来，鞘对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 人来雨夜忙顺那脚。 你别干活， 外国人嘛，去哪里去？ 哪里去？ 你我进殿有面当朝， 开封有人将你告，欠了大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五个杀人帽。 他妈的、包公骂街， 急了急了， 没听说过。 身上再脱他的蟒龙袍，鬼子头又开又炸。 行，炸吧。 炸不了。 怎么呢？ 皇姑来了。 怎么那么巧呢？ 有人送信儿去了。 送信儿去了？ 警卫员。 没听说过。 跟着抱宝剑去不？ 嗨，那是太监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 嗯， 驸马爷在开封府，一会儿就切开亮着了。 切开亮着。 哎呀，我的天爷呀！ 哎呦， 要了命了。 嗯， 这个就怕有刺儿。 哎呦， 这个人要倒了霉眼。有说头， 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在家里头从天到晚啊来回转悠，所以老嘟囔，嘛毛病呢？ 是啊， 再说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怎么呢？ 这梦做的， 做什么梦？ 梦见那个枕头跳舞， 没听说过。 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包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啊。 是啊， 卡布拉山脑地板家，我今年才28岁， 哎呦， 我就小寡妇了。 怎么了这是？ 赶紧。某人给我妈妈打电话。喂，妈妈，娘啊，我的亲娘啊，出事儿了，这客人 啊 不是惹马祸， 人 家开封府老包那给拘留了，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哎呀， 咱娘俩那儿近 啊， 我现在就去。 好嘛， 不如何你得去你了。 哎呀，这烦门头。 哎，我赶紧走吧。 这是真是 要 还有电 话。三轮， 三轮。哪儿的事情？宋朝也有三轮， 老三轮 没听说过。过年 啊，来到开封， 是 老包一瞧是，马上亲自接待， 那惹定了。 接驾来迟，王叔饶。 别唱啊， 呀哈！ 往常你要唱两句，我特别高兴。 嗯， 今儿别唱。唱多好听下去，心都长草了。我听着这不是小词儿在这儿拘留了。你帮帮忙吧，有这么一句话，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再说回来，咱是亲戚，我妈妈老太后说你干妈，我是你干妹子，陈世美是你干妹夫。 可 完事你把这事儿你给解决了，我请你。咱完事儿在哪儿？ 哪儿？ 咱那个燕敏楼啊。燕敏楼鸭子不错啊。 哎呀，馋着你啊！ 这完事儿，咱就劝堂 啊！ 来俩，您28寸大点事 儿。不， 来六个大哥大。 哪儿的事情啊？没这些个事儿。 老包一听，妈，妈 呀， 不行， 走 后门了没有？ 这包公还天津话， 天津包吗？我告诉你，老包，你得懂啊。我跟差姐你不上 呀， 你别遭倒霉。 哇， 再说完你好好琢磨琢磨，好好想想，你做谁官做我们家官。我叫你做官你做官，不叫你做官小孩大事都弄。